在西九總站上車，只是會是去到廣州南站是作為一個即處理，所以一地兩檢也都沒有其他方案，揭盅之後又會告訴你，我們連西九總站內部那個硬件的設計都沒有預留到給你做兩地兩檢的，這樣是當其他坊間民間或者好像公民黨那樣提說車上檢那些呢又執行不到的了，因為呢很短時間其實這裡 又是穩笨的，因為呢他那時候說由香港即是西九總站去到福田呢是得那17分鐘，17分鐘哪可以常即幫所有人是即車上面的人是去做這個通關的手續呢，這樣但其實你是說一日才只得那十幾班是這樣其實都不是完全不可能的，車上檢 未必不可能， 只不過你可能是要有少量的人真在福田那裡呢，在有一班人呢就在 福田那裡是要落車做兩地兩檢， 長途車那些 其他那些呢就應該在車上面做車上檢的，這樣 我想其實歸根究底就是車上檢這個方案可能大陸是害怕是即是香港運了一些不知道什麼上去，基本上即我們就覺得當然叫清清白白香港人，但大陸害怕有什麼發生嘛。 好啊好啊，剛才呢就有少許更正，長哥提醒我幫我推咪 的前輩，剛才我說就青紅其實不是青紅，是這個基本法研究中心主席兼政協委員是胡漢青，是他說就說香港的地下是不屬於特區的，是他說不是青紅，雖然都有個青字我搞錯了，這裡這個更正回去。剛才你說到了就是說時間效益那裡根本這個呢就不可以說是高速鐵路，但是你知道我們講經濟效益當然不是時間，我們當然要跟他講一講在就算是計算你有超支延誤到底是不是真的做到像政府那麼說是有這個經濟效益呢，這樣是 我想 最要看就是究竟即是政府怎樣計算所謂的經濟效益啦。一般的交通工具呢它會講個節省的時間的，它的計算呢就是這條高鐵是可以節省到很多的時間，從而就可能有幾百億的一個經濟的價值，但是這個計算當中呢 就算計計埋埋都是計都沒辦法抵消到個超支，這件事才是 最離譜，而且它計算還有一個很大的錯誤，就是它原先的計算是假設呢是以 高鐵原本的速度，但是經歷過溫州事故之後基本上高鐵已經去不到個速度，再加上呢其實呢、原本即大家以為香港是可以直通廣州南站48分鐘，不過原來是說停那麼多個站的，其實那些經濟所謂經濟效益即已經七除八扣扣了很多了， 因為很多是跳票的，大家記得下是2011年是發生這個溫州的動車事故，在那次發生了之後呢大陸的所有的高鐵的行車速度呢都是因應大陸政府的要求呢是要全線減慢，本來呢時速是由原來的每小時350公里呢就全部都要降到去300公里，但是高鐵現在香港在建的時候是以2009年的時候即是做那個時速的推算，所以這裡一定是又 會打了折頭，做不到政府現在自己預期的48分鐘就由西九總站去到這個廣州南站的，這個也是另外一件事啦。還有就是那個人流那裡2009年呢政府自己做的推算呢就講到呢是建基於三種的客流量的，有高客流量啦，高客流量呢個成本就說講緊是1060億，這樣是即是講緊未來的50年的經濟效益，如果是基本客流量呢就可以達至到870億，但是如果不幸地是低客流量呢未來的50年即是由2018年這個的高鐵通車之後跟著那50年呢那個經濟效益呢只是會得返780億，大家記住了，現在已經高鐵因為超支延誤遲了超過兩年呢就由699億呢是去到844億，即換句話講緊乜嘢呢，就是說如果未來的日子裏面高鐵的客流量是好像他們當初預計那樣呢大約是基本客流量的、基本客流量又或者是低客流量呢，香港的高鐵在未來的50年不單止不會賺錢，仲係會蝕錢，仲係唔能夠回本嘅。 啊、記住低客流量是講緊未來的50年有780-780億，但是而家高鐵的成本已經係去到844億。 同埋我諗好多香港市民都好矛盾嘅心情，即係如果客流量不夠，到時咧就港鐵蝕錢，可能又要叫政府攞錢啦。 而家加你價咯， 加你價啦， 跟住又惡性循環啦，加價之後就客流又少了。 但係如果太多客咧，到時西九一帶附近周圍係拖劫自由行，大家小心自己隻腳。即係所以喺咁嘅情況下，這個高鐵根本上是由頭到尾都不是為香港人而建， 是這個是近年經典的大白象的跨境基建工程。而這個跨境基建工程呢，所謂為了或者這個一小時生活圈、啊、又或者是中港融合，其實即揭穿了個肚皮呢，就是要香港人埋單之餘的話呢，也都是破壞香港現在我們即非常珍而重之的一國兩制，我們覺得呢是很可惜的。但是現在的政治格局或者立法會裡面那個的權力均衡的話呢，政府如果是要硬闖的話呢，極有可能是夠票的。但是為什麼政府都要拖了足足七年才將這個即醜婦終須見家翁的一地兩檢是去即推出來呢？我相信呢香港的民意呢都仲有是有一定的制約，所以香港人呢第一真是要看清楚事實啦，明辨是非啦，需要出聲，需要即、表達反對的話呢，是確實是要站出來的。 好，大家在這裡站出來。 阿澤，而家社交媒體當道，個個都係追求一兩秒嘅生筆。你請啲嘉賓上嚟做訪問，成兩個鐘嘅喎，揾鬼睇咩？ 啊，講咁短咧，冇上文冇下理，點見真章啊？彌敦道證交所， 究竟邊個係交，邊個唔係交咧？ 咁就上嚟交心交貨啦！ 債是香港真正沒有大台、沒有斗策、只有群眾的地方。一班來自五湖四海的人，使出18般武藝，施展渾身解數。大家在看的是城寨，我是劉世良。 哇，天才一踢啊！